冬天的假期里，小玲姐又没事干了，疯长着玩了几天。渐渐的，学屋里的书也忘得差不多了。前几天在家想起来，还找根树枝在地上画几个字儿，来向兄弟几个卖弄卖弄，后来干脆画也不画了。早上睁开眼，脸也不洗，穿上衣服就往外跑。胡胡里可就心想了，反正也快过年了，再让你兴盛一阵子，过了年再不好好温习书本，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。所以呢，也不怎么管他。冬学结束的时候，已经是腊月十几了。十多天一眨眼功夫就过去，大年三十，这是农村过春节最热闹的时候。这天晚上有个特定的称谓，叫做除夕。和除夕连着的是第二年正月初一早上，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有钱人家三十晚上这鞭炮要一串接一串，一直放到初一早上天亮。据说我们的老祖先们定下这些日子作为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是很有良苦用心的。一年尾是一个终结，一年头是个开始，年头年尾都过得好一些，预示着这一年也大吉大利，五谷丰登。原来过春节是不放鞭炮的，后来传说家家户户都放鞭炮的原因好像是为了辟邪，妖魔鬼怪听不得震耳欲聋的炮声，就只好逃去了，逃得远远的，不再害人。所以一到春节，再穷的人家也要凑钱买一串鞭炮，在院子当中噼里啪啦放上一通，撵跑这些妖魔鬼怪，添点喜气，求个好开始好兆头。而过春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吃。平时节衣缩食的农户人家，到这时候不再吝惜平时省出的钱，一闭眼跑到集市上，大鱼大肉，这菜那菜的买上许多，回到家里美美的吃上好几天，放开肚皮甩开腮帮子可就吃，不怕多吃，就怕吃不下。吃的哪怕拉上几天肚子，哪怕吃完年货立刻就没有下顿的饭，也无所畏惧。事实上，农村的春节，包括由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之间的所有时间，富户人家甚至可以把整个腊月和整个正月都算作春节，而穷一些的干脆就只过一个腊月二十三小年和大年三十初一，还有一个正月十五元宵节。腊月初八作为春节一部分，在夫人那里体现的比较明显。这天早上要吃腊八粥，就是用红枣、大米、绿豆等等，再加上一些糖煮出来的很香甜的类似于米汤的东西。腊八粥里一般都要凑足八样的货色，煮得很稠，喝了能够图一年的吉利。过了腊八就能闻见大年三十的火药味了。农村里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，说腊月初八的叫做腊八鸡灶，年限来到，闺女耍花，小子要泡，老婆撕衣裳，老头打鸡火。意思是说呀，一过腊八，腊月二十三小年用的灶糖就该动手准备了。一家老小呢也都冲着老头要钱，女孩要买花打扮得漂亮一些，男孩不喜欢打扮，但是呢也要买几个鞭炮放放响。老婆子屋里屋外忙活了一年，总得给自己添买件新衣服过年吧。而最后老头口袋里掏得一分不剩，就只有出去打饥荒讨饭了。哎，这个俗语说的是穷人，但不是指最穷的，最穷的把年称为年关啊。关就是打仗的时候这些当兵的把的关口，非常不好过。这些最穷的辛辛苦苦熬上一年，到过年的时候啊，不但口袋里分文没有，外面还欠下一屁股的债。一到过年， 债主就要催还欠款，因为借债的规矩是上一年的账不能拖到下一年还，这样对双方都不好，因而最穷的人家到过年也是最难受最心焦，没钱置办年货不说，还得想办法补上欠的窟窿，所以对他们而言，年也就是一个非常难通过的关口，年关了。过了腊八，春节味儿一天比一天开始浓起来，人们都竞相拿出压在箱底下平时走亲戚都舍不得穿的新衣服，抖擞抖擞武装到身上，一起站在街道两边亮相。哎，这女孩子呢，这时候也拿着压岁钱买上了花，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叽叽喳喳说说笑笑东走西串。男孩子比较粗野，衣服不见得怎么五彩缤纷，但是口袋里的存货那可不少，一摸就是一大把的爆竹烟花，拿出一个爆竹点着了，然后偷偷放到谁的脚跟后面，扭头就跑，身后一会儿就传来咚妈呀两声叫，接着就是夹着笑声的斥骂，我打死你小兔崽子，看你以后敢不敢。而放了炮的小子自然跑得比谁都快，大男人们比较匆忙而且稳定，先坐在家里一五一十算好家里还缺什么衣裳，有什么吃的东西还没买，然后就拿了银钱扣了篮子，踩着积雪咯吱咯吱地往城里走，路上熟人要是碰见笑过以后，第一句寒暄语大抵就是年货置办齐了没有啊。总之一句，不管贫穷，每个人脸上洋溢的都是笑容，嘴里唠叨的都是吉祥话。这种气氛持续到腊月二十三，又有所升级。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是灶王爷上天演好事的时候啊。农村里每家每户都有灶屋，灶屋里进的都是灶王爷。灶王爷的画像过年之前卖的很多，腊月二十三之前大街小巷里常常会回荡着拖着长的声音，请灶王爷。哎，那就是卖灶王爷像的。灶王爷像一般用稀薄的黄纸来做底儿，用水彩勾出一个圆脸老头的大致轮廓，花花绿绿煞是好看。因为灶王爷要贴在锅台上面，平日里烟熏火燎的，偶尔不小心再碰一下最多能顶一年，所以这种生意很好做。另外啊，买这画像的人又不能讲价，人家说多少你就得给多少，给完了钱拿回家把旧的神像请下来，新的背面用稀饭一裱，端端正正贴在锅台上沿，就算是给灶王爷换过新衣服了。灶王爷的衣服每年都要换，但是他骑的马呀却不一定要换。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去见玉皇大帝是要骑马去的，可能是嫌步行太慢，每一家的小子另立门户以后，第一年敬灶王爷都要在腊月二十三下午杀一只公鸡，意思呢就是给灶王爷去当坐骑。如果今年觉得明年有钱再杀公鸡，那就先许个愿说，灶王爷明年就给您老二换马，到第二年就再杀吃一只公鸡。如果穷的揭不开锅，那也得给灶王爷请示啊，哎，灶王爷您老多担待一会儿，今年年初不好，等来年再给您老换一匹好马。换马的日子就是腊月二十三，这天从下午开始就要在灶王爷下摆上两只红烛，到下午天快暗下来的时候把蜡烛点着，屋里是红彤彤闪亮亮，烘托出一股喜庆劲儿。点上蜡烛以后还要上供一些贡品，而贡品呢就是从腊八开始准备的灶糖，灶糖呢一般是白的也有黄的，虽然吃着很甜，但是嚼起来硬硬的，咬开以后又黏黏的，很不好咽下。给灶王爷上这个贡品呢，并不是因为灶王爷喜欢吃这玩意儿，而是这玩意儿吃完以后 封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上天不能讲人的坏话。这种仪式啊，也是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当然呢，也有封建迷信的成分。腊月二十三的祭奠工作，这就算完成了。如果要给灶王爷换马，这换马的步骤呢，也是比较简单，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，放在灶王爷神位之前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灶王爷，给您老换马了。”说着话，把一杯酒倒到公鸡头上，公鸡如果拼命挣扎，就是灶王爷相中了这匹马了。这公鸡如果是耷了个脑袋，就像得病似的，那你就应该掂量掂量，灶王爷眼光高，你换的这匹马他老人家没相中。鸡头上泼完酒以后，立刻到院里给杀了，当晚呢就可以喝上一锅鲜美的公鸡汤。小年过罢，这大年就翘首以待了。小孩子那几天做梦都想着除夕夜熬岁。到除夕之前这段时间，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。第一是蒸馒头，蒸的能够吃过除夕，而蒸的种类也比较多，有实心馒头，有菜包，有红薯包，有豆包，最要紧的是大馍和枣山。大馍的样子和一般的馒头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个头呢大了许多，而且顶上呢要放上一颗大大的红枣。枣山顾名思义，枣是必不可少的。将面团和匀，扯成长条，再把长条盘在一块成云朵状，在中心的地方放上两个红枣，放锅里蒸熟，最后再将几个这样的小云朵堆成一个大个的云朵，这就是枣山。大馍和枣山都是春节祭祀的时候必不可少的贡品。还有一样鼎鼎重要的贡品，那就是猪肉，俗语称为刀头，是专门挑猪后腿上肉厚味美的地方切下一大块，煮熟了然后插上筷子，这就成了美味佳肴。第二件事情是贴年画，贴对联。年画里最主要的是门画，常言说门里门面，门面是不可缺的。门画的质地比灶王爷的神像要强一些，大门上一边一张画着门神像，门神有很多种，最常见的一对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，都是辅保唐太宗李世民安定社稷的大将。对联买的不多，每个村都有一两个舞文弄墨的，到城里买两张红纸，一撕几片，然后在求人写上吉祥语，门框上一糊，那是一片的喜庆。贴门画和对联大约在腊月二十八的下午，腊月二十八以后隔一个二十九就是除夕了，过年吃的肉就要开工煮了。一家老小围成一圈坐在灶屋，炉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儿，轰轰的往上窜，有的时候啊还突然窜出炉膛一两下，吓得烧锅的是往后一仰，几乎要从凳子上摔下来，一屋人呢便哈哈大笑。锅里放的是洗好的肉和葱姜胡椒粉辣子等佐料，咕嘟咕嘟响个不停，肉香伴随着肆意的热气扑鼻而来，一家伙开始馋猫一样的伸舌头流口水。大人们便掀开锅盖，很慷慨的从这雾气中挑出一块熟的，拿筷子扎起来在嘴上吹两下，再递给早已坐立不安的小家伙。小家伙拿了肉便再也不烤火了，吆喝着跑到外边去吃了。大年三十都要吃饺子，而且要一直不停吃到正月初五，这叫做破五。饺子馅是事先弄好的，到吃的时候一个人擀饺子皮儿，一个人包，很快就是一锅，吃着极为方便。过年是不单以饺子为主食的，还有一种叫做臊子，各种菜混在一块煮出的大杂烩，在饺子放在一块吃，那是喷香啊。年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都要放鞭炮，而且是要放多一些， 三十晚上的鞭炮可要放一晚上，因为啥呢？因为各家祭祀的时间不同，而那一夜坐着熬睡的人便不得而静，到处都是鞭炮声。熬睡是指三十晚上不睡觉，坐着玩到初一的天亮。大人们说，小孩子熬睡可以长命百岁，辟邪去病，所以三十晚上一家人吃着糖果听着炮声的时候，大人便告诫小孩子不要睡觉。于是一过午夜，大人们聊得没兴致了，连打着哈欠以后便一个个躺到床上睡了。小孩子充其量再兴盛一会儿，也照样哈欠连天，眼皮打架。但是大多小孩呢，都在连天哈欠中熬到天亮，然后倒下去一觉睡到天黑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。话说胡护理家的春节啊，过得也很热闹。胡护理他爹做了主，声称不怕花钱，要过个好年。主将下令，胡护理也是不敢不遵从，提着篮子往城里跑了一趟，提回来一篮子吃的喝的。小兄弟五个围着篮子里的一块肉，闻了半天，恨不得能把它看熟了，然后一口吞到肚子。小玲姐是尤其的兴奋，就不在家里待。老爹买的肉，他只看了两眼，一撇嘴，很看不起四个流着口水的兄弟似的。又不是熟的，你们再看有什么用啊？其实小玲姐看到那块肉，也是眼里一直想伸出个钩子把它勾走，但到底呢，比那四位多个心眼，知道再看老爹不煮也没用，即便老爹煮呢不让吃也还是没用。眼下反正也是一个吃不上，索性不如表示一下清高。小林杰的话真把兄弟几个给震住了。小家伙悄悄地低下头，擦了擦流出的口水，异口同声冲着老二说，我们出去玩了。小林杰说了那句话以后，心里忽然掠过一道灵光，我咋不偷一小块出去烤着吃呢？那群小喽啰们跟了我这么久，还没赏给他们一点什么呢？小林杰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。四兄弟一走，便给他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小家伙忘了老爹的巴掌打在屁股上是怎样一种感觉，看了看屋里没有人，把那个小凳子蹑手蹑脚的把案板上的菜刀拿下来，从那一大块肉上费力的割下来巴掌那么大一块，揣到怀里他就跑去了。此时的外面狂风不停地刮着，但是没有下雪，天却似乎比下雪更冷。一群鼻子尖儿冻得红萝卜似的小家伙们吸溜着鼻涕，正等得焦急。有几个呀，甚至已经在心里暗暗骂上小林杰的娘。那群小孩有十来个，高的胖的矮的瘦的都有，竟然还有一个满地乱爬的。当然这最小的家伙不是他们集团内部的人，他的哥哥正抱着头躲在一边生闷气儿，因为有几个人说他带着弟弟过来会影响他们行动。也是这么样一个小不点儿，牙还没长全呢，除了知道骂和哭什么也不会干，实在是拖累大家。集团里的成员都在为小不点儿的事而挠头，他们在焦急地等待头的到来，好赶忙裁决这个伤脑筋的问题。几个人时不时地伸着脖子往小林杰家的方向瞄，路上除了风掀起的枯叶什么也没有。他们不知道头是被啥麻烦事给拖了后腿，竟然会姗姗来迟。当然他们的这个头就是家里偷肉耽误了时间没有及时赶到的小林杰。那么小林杰怎么会成了他们的头呢？这说起来可就话长了。小林杰自小给人的感觉就不是特别的沉稳，像个小猴崽子似的，爬高上低，窜上蹦下。哎，这种小孩有个优点，碰见什么人都不会胆怯脸红，有一般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。但是也有缺点，农村所说的露头的船子肯定糟，读书人说的沙堆于岸 水壁湍之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遇到有什么事儿，别的人不敢干的时候，应声而出，拍着胸脯自告奋勇的总是他。这时候长了，人家遇到个什么特别调皮捣蛋的事儿，第一个考虑的肯定是他，因为别人啊没这个胆量。小玲杰虽然对于老爹拳头的恐惧，也没干过几件足以让人骂街的坏事，只是送上门来试探着告他状的人确实不少，比如东家的老母鸡刚下过蛋，还扎捧着翅膀咯咯叫着，进鸡窝一找蛋没了，而再一看，靠近鸡窝的一面篱笆上给钻了个只能容小孩子进出的洞。东家的大妈根本就不考虑，冲着西边的李家可就吆喝上了：“ 哎，我说李大娘，你们家小林杰在家吗？”“ 他李大娘，小林杰没在呀，你找他有啥事儿啊？”“哎呀，这小子整天吃了饭可就没影了，谁晓得疯到哪儿去了。”东家的大妈下面的话顺理成章就接上了，好像那是天经地义。“ 我们家老母鸡刚下的蛋花花眼儿就不见了，想问一下小林杰是不是知道谁拿去了。” 像这种事情还有很多很多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